3块钱，不管您是自己家里面用还是买来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4007105106 4007105106，新疆阿克苏养生藻6大袋只要大家199块钱，这个机会仅限最后的10秒钟。4007105106 4007105106。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城作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徐冉，大家好。 这个特别不愿意跟徐冉一块上节目 啊？为什么呀？ 太高。 哦， 一个女孩你长那么高干嘛？ 上面的空气更新鲜 啊。这倒也是啊，这个据说越往上空气越新鲜。 嗯， 不过我们虽然在下边，我们能买净化器 啊。是吗？ 啊，对啊，这天儿不好，这不是雾霾天气吗？嗯，使得空气净化器成为了京城商家市场的宠儿。 嗯，确实是。 对吧，这两天记者也是走访了像什么国美啊、大中啊、苏宁啊等多家电器卖场，发现 嗯， 哎呀，你别说，趁着这个周末来买空气净化器的市民 特多。 对，扎堆儿。 嗯， 哎呀，不少品牌的空气净化器据说已经卖断货了。 嗯， 你看这个售货员，您看这机器啊，里边的滤芯什么的都是齐全的。我觉得售货员说这话就是多余，他要是没滤芯我买它干嘛啊？那没问题，我给您包起来吧哈。 嗯， 反正人家拆箱验货嘛。 嗯， 见记者也跟那儿溜达，于是打招呼啊，您看现在好多净化器都没货了，您要是想买的话您赶紧抓紧，您看看这款怎么样。 嗯，卖的还真挺火爆哈。 哎，销售员跟记者说呀，说最近这个空气净化器的这个量特别好，现场多数品牌呢都没有现货了。 嗯， 不少的顾客都是之前订的，今天来取货。 嗯， 据他介绍说呀，卖场里边销量最好的一款净化器打折之后啊卖3000多块钱。 嗯， 性价比这个比较好，所以这不是销量今儿一共来了15台，现在已经卖出7、8台去了，估计这两天就能卖完了。 你看， 市民文小姐跟记者说，说我之前也在网上了解过，目前啊市面上主流的家用空气净化器的这个产品适用面积啊都是在20到30平方米。 嗯， 你说现如今这个空气质量这么不好，客厅卧室我都得使啊。 嗯， 你说他厨房要不要一个？据说炒菜的时候空气质量是最不好的 啊，确实是， 是吧？嗯，反正他还不错，还挺孝顺， 还惦记着爸妈。 哎，想着爹妈啊。嗯，给爹妈一人买一台。 嗯， 一人买一台不用吧？ 你说这 要是住一块儿买一台就行是吧？相关负责人跟说今年空气净化器的这个第一次纳入了北京市节能补贴的产品目录。 嗯， 您要是买的话，不仅可以享受折扣，而且还能够额外享受10%的节能补贴。 是，你现在如果去一些电商网站搜索的话， 啊， 上面都会标出来哪些是享受节能补贴的。非常 哦，就是在网上买也能补贴。 对，这个现在电商跟实体店吧竞争都挺大的。 哎， 其实都挺便宜的， 是吧？ 都便宜，都比原来要价格低一些。 哎，这也是咱们大家关注自己健康的一种选择， 是 吧？这个不光是自己，给爹妈、亲人、男朋友，是吧？那这个同事、 男朋友， 你这个没人听节目吗？ 谁男朋友？ 就是你这屋里就一女的，你说谁， 哦， 谁男朋友啊？同事，要不然你先送一台。 同事啊， 啊， 行，我改名就给咱们同事都买2台去。 都 家是有了是吧？我听说你家有了。 今 天因为我前两天真的是去看了看， 啊， 你知道吗？那售货员忙的都根本没空理我，一会儿接一电话，一会儿我给您拿货，一会儿说哎我给您取货，我招了好几次手，我说哎能跟我收拾这台吗？人家根本就顾不上我。 你一招手都在人家视野的上方 啊， 看 不着是吧？ 看不着你是吧？ 我这回懂了。 哎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嗯 啊，今天有很多人参加了考试。这个这些日子考试也比较多， 哦， 咱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手里边有多少个证？ 有多少个证？ 哎，就是小学毕业证、初中毕业证、高中毕业证，咱就不算了， 哦， 啊。这个您手 像什么结婚证啊、 对对对、 子女证啊，这些算吗？ 这当然算了，结婚证， 啊，嗯， 包括一些技能证书。 嗯， 你像干我们这行呢， 主持人资格证， 对，主持人资格证你得有， 嗯， 啊， 会计证。 干咱这行还需要算数吗？ 啊，我本科是学金融的，我有这个啊，我有。 我有的你都有，你是吧？ 哎，对，我没有的你有吗，凯哥？你结婚证你有，我没有。 啊，对，你还没结婚呢，是吧？什么普通话一级甲等的证书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专业需要有的哈。您算算您兜里边都有什么样的技能的证书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您可以找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别的。 接下来啊，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条消息啊， 嗯， 开军车受军靴，商贩被查。当然，这个军车跟军靴都是挂引号的。 哦， 怎么回事呢？是这样，你看前两天呢，有一个穿一身迷彩服，开着和军车非常相似的吉普车，在街头呢向大家兜售军靴的两个无照的商贩，被西城的城管局天桥大队抓了个正着。 哦，这归西城管。 哎，对，这怎么回事呢？听听哈，日前有中午的12点左右哈，有一辆切诺基的吉普车开到了南二环辅路的永定门西街，就停下来了。 嗯， 车上呢就下来了两个穿迷彩服的男子，这两个人的衣服啊和战士们训练用的服装非常像，上面呢有肩章还有臂章。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就从车里拿了一双军靴，开始向这个路上的人哈推销，说哎，你看这是部队发的，我们穿不了了，就想把它给卖了。多少钱呢？这男子就说了，每双鞋130。那路过的一小伙拿着鞋盒看半天哈，但还是觉得有点犹豫。然后这个男子就开始兜售了。怎么说呢？说你指着他这自己的这个车还有印着特训字样的皮鞋包装，就说了，说哎呀，我们是刚刚退伍的，这部队发的鞋我们也穿不了。一个呢是想换点钱儿，第二个就是因为行李太多了，实在是拿不了，卖了呢我也好轻装回家哈。听着还是挺真的，我觉得 逻辑还是挺鲜明。 对，在两个人的不断劝说之下呢，那小伙子哎掏钱了，就买走军靴了。来，这个时候我们天桥城管队的队员就出现在这两个人面前，说一看到这个执法人员来，其实这两个男的关上车门呢还有点紧张，还想走， 那是赶紧溜呗。 对，就给拦下来了。结果呢就改说法了，刚才不是说自己是当兵的要退伍吗？现在又说了，说哎，我们是来北京旅游的，没有路费了，所以就想把鞋给卖了。你听听这是不是有点悬？这逻辑，因为没有路费了，所以想卖鞋。两名男子的衣服和部队的服装哈，据说虽然很相似，但是因为没有胸标，他们虽然自称是部队的，但是这个车牌照却是辽 B 的地方牌照，明显和自己的身份不符。那随后呢，他们就被请回了这个城管队。回去了以后啊，就开始吐露实情了。原来这两个人呢，并不是部队的战士，其中有一个人是2009年退伍的，但是退伍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都5-6年过去了。 是，然后呢，有朋友说，哎，咱们卖一些仿冒的军需品吧，特来钱儿。所以两个人呢，就从沈阳的一个批发市场花30块钱，一双30块钱 啊， 进了100多双这个仿冒的军靴，开车呢就开到北京来卖了。 不是，怎么大老远来北京卖来呢？ 哎，人家也说了，说这北京人多，有钱，生意好，所以就决定到北京来卖。我怎么觉得有点傻钱多的意思？据说啊，他们来北京已经2天了，卖出去了80多双。 哎， 你看30块钱进的人，最高卖过150，最少的也卖80。这个也不少赚钱呢， 那是那是。 然后为了这个卖好货，他们干脆就穿上了这个类似部队的衣服，为了呢就是让人更相信他们的话。 不是，这30块钱一双鞋质量怎么样？ 哎，我觉得肯定不怎么样啊。所以你看我们这天桥城管队的队长也说了，说他们卖的质量啊这个很差，用手一撕就撕破了，这质量可真是堪忧哈。撕破了地方你还能看到有点纸糊的样子。 纸糊的鞋啊， 30块钱，那我觉得挺贵的。 对，嗨，30块钱的一双鞋就可想质量是什么样的哈。反正我在路上也碰见过这种开着吉普。哎，对了，你不是军队大院出来的吗？ 是啊， 对吧？你像我爸当年也是，这不是退伍多年了。 我们好像还攀过亲戚， 都是 两位父亲，好像都是 一个部队的， 一个部队的。 后来呢，他发现这吉普车卖的不是鞋，卖的是望远镜。 啊，还真有这样的， 是吧？ 对对，有这样的， 估计 卖的那个假冒的望远镜。 对啊，估计都是被骗了。不过这份亲情啊，这我觉得很可贵，尤其是对于这个部队的生活的这种怀念。 是 啊， 尤其看到这种就更生气， 对吧？这逮着之后得好好罚罚。希望您下回记住了哈，有这份亲情在，但是您得留神兜里的钱，别被骗了。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手里边趁什么样的证书、 嗯、 啊，有什么样的证书都可以跟我们显摆显摆、嗯、啊，像 现在已经有人给我们发来微信了、 啊、 说有一个叫迪迪的用户说、 啊、 说我的证书特别多，最重要的就是博士毕业证书、 哦、 高学历哈、 啊、女博士吗？ 我看看这是男是女， 看不出来、 啊、看不出来，哎，没写， 那可不是吗？ 啊，真的吗？ 现在谁还写自己的啊？倒也是，姑娘一般、 啊、性别为什么不写啊？啊，还说了，人家说得到的最后一个证是独生子女证， 哦， 你有吗？ 我有啊， 啊、哦，我也有、嗯，我觉得可能我们是最后一代有独生子女证的吧？ 是吧？ 嗯， 我不光有我自己的，还有我们家孩子的。 哟。证真多 是吧、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证书哈、 嗯、 您手里边有什么样的证书都可以 来晒一晒跟我们， 对，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这两天呢，这个按说所有的证书当中身份证应该是最重要的吧， 是 吧， 嗯， 这两天呢北京市民孙先生遇见了一件烦心的事儿。 怎么了？ 不知道谁啊，什么人居然用他老婆的身份证买了2月3号4号的火车票。 嗯， 你买就买了吧，关键是孙先生说我们想买5号回老家的车票，这回 买不了了。 嗯，据孙先生说呀，他的老家呢在青岛，这不是过年呢要和爱人一块回青岛。 嗯， 本周二中午12点半嘛，他用这12306软件啊，这个不是放出2张北京到青岛的火车票， 赶紧抢啊。嗯， 你说多不容易呢， 是 认出了好多图片呢啊，终于抢到了2张票。哎呀，当 然 在提交订单的一刹那弹出一窗口， 嗯， 内容大概的意思是孙先生的爱人已经订了2月4号的这个 K265 次车票， 嗯， 与去青岛的行程发生了冲突，你得把已经买的车票改签或者是退票之后重新购票。 嗯， 孙先生说试着买2月3号的票，又重新认了一遍图片、 嗯嗯、 啊，结果又提示他爱人已经买了2月2号的T17次的车票，同样是无法购票。 这肯定是被人冒买了。 哎呀，当天下午、 嗯、 这孙先生的爱人张女士因为冒充的是张女士的身份证人、 嗯嗯、 气冲冲的赶到了北京南站。别说张女士的想法非常的聪明， 嗯，她怎么着呢？ 我提前把票取出来，我让你承受，你钱都交了吧，你拿不着车票。 嗯，对， 这招比较狠， 没法进站。对， 哎、 嗯， 没想到这票都已经早被人取走了， 晚了一步， 车站也没办法了。这时候张女士才想起来，今年一月份的第一天，1月1号， 嗯， 这个张女士去雪乡玩的那天， 嗯， 过元旦的时候， 嗯， 把身份证弄丢了。 啊、哦， 她一直以为身份证补办了，这个原身份证就失效了。 看来是没有、 啊，看来是没失效啊、嗯。张女士身份证曾经丢失，票被取出来了，这不难理解。 嗯， 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中一票能够在北京站自助的这个售票机上能取出来。 嗯， 得到这个结果，张女士和爱人都担心啊。 是啊，你说对方拿着你身份证的、 啊， 想干点啥不能？ 他这回买的是火车票， 嗯， 你下回弄100万 的 房贷， 哎， 你说这算谁的、 嗯？ 是吧？要是办了什么信用卡， 嗯、 然后我每月透支5万， 哇塞！ 这太可怕了！ 这数字怎么这么精确？你是想的吧？ 我因为我那信用卡最高透5万。 哦、 昨天呢，记者向12306咨询了这些情况， 嗯、 该 怎么说呢？ 怎么办呢？ 嗯， 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票还没出，你可以抢先取票。 嗯， 这个工作人员的意思是一样的， 哦、就给你支了个招呗。 哎，你先让他受损失，但是如果已经取出来了，这就没辙了啊。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官方的解决办法 啊。对对对、 嗯， 官方的解决办法呢，工作人员说，你可以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到这个车站的窗口注销对方账户， 嗯， 而且呢，你还建议你去公安部门反映情况 啊。 其实呢，按照规定，乘坐火车需要票证人统一，就是车票是我的，身份证是我的，人是我的， 对 啊。然后进站查票，但是你说春运的时候 那 乌泱 乌那么多人哪查得来呀？ 这肯定有漏网的呀。 是， 所以在这儿我还是想说，这个身份证丢了补办哈、啊，倒是很方便，关键是怎么能方便的让丢了那个证失效？ 嗯、是， 是吧？ 我觉得这应该是下一步我们要。相关部门吧，要解决一下的这个问题。 啊、对呀、啊，而且我觉得现在都有芯片了，你要是想让它失效，对于一些你当然了，你买其他需要刷身份证芯片的地方，一定严格能刷出来，对吧？是吧？ 我觉得这应该技术手段上可以解决的。 是，所以也是希望早日解决吧。 嗯， 张辉说，毕业证就不说了哈，职业证书，你看我有会计资格证 啊、哦， 职称证、 资格证、职称证、 啊，什么职称呢？ 是，对，是没说、 啊、初级、中级还是高级呢？ 哎，李凯、 啊， 这回你可有的聊了。 为什么呢？ 我不就是有高级证书？ 对，你看，你看，我就是给你个台阶嘛。 啊，然后统计证、统计分析师师证、驾照，另外加独生子女证， 也挺多的哈。 是是是， 呼了呼了，只有六个了。 是，然后人家蓝宝平说，我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哦。 Hello。 啊，我有10张校级三好生的证书，2张区级三好生的证书，一共40多张证书呢。 哇塞，真厉害！ 11岁就有40多张。 你想，11岁6年级，或者是上初中1年级，就有10张校级三好生。哎呦，啊，学霸，太厉害了！ 你数学比我好，我一直想的11岁是上小学5年级。咱俩之间总是有代沟是吧？ 对对，总是有代沟。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手里边有什么样的证书，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徐然，大家好。 哎、这个高个儿的哈， 嗯， 那叫什么世界杯姑娘是吗？ 世界杯小姐 啊，对，曾经当过世界杯小姐， 这茬就别提了， 太高个了。接下来 也不是因为我高， 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美啊。 呵， 好，我接着说正事儿。 对对对对对， 我跟大家再来分享一条资讯，太激动了 啊！行， 滴滴司机被投诉发短信说撞死你，听听。多狠呢， 怎么回事？ 来聊聊哈。昨天咱们的市民于先生就反映，几天之前他乘坐这个滴滴快车，因为司机啊停错了上车地点，双方呢协调未果，他就要求司机说你取消订单吧，但是呢遭到了拒绝。但是当他取消订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5分钟，需要补偿给司机5块钱。 嗯， 这个于先生付款之后啊，就让这个情况投诉给了客服，结果昨天投诉结果你看出来了，返还给了于先生的5块钱代金券。 嗯， 但是呢被投诉的这个滴滴司机啊却不断给他发来多条骚扰短信，还打了10多个的骚扰电话。目前呢于先生已经再次投诉了，客服说我们核实以后再处理。 到底怎么回事呢？ 听着接下来说啊，这个于先生说他上周末跟老婆孩子在正阳桥附近叫了一辆滴滴快车。 嗯， 这司机在到达预定位置之后通过电话沟通，哎，这于先生说哎你开过了，你得掉个头再往南开，我估计那桥下肯定是不能直接往回开，得掉个头。 嗯， 但这司机就不太愿意，就说呢，说哎，你这一家就干脆走过来就得了。这于先生就说我即使走到你那儿去，你还是要掉头向南。但是他就不知道这司机就是不愿意掉头，这是为什么？ 嗯， 因为他自己带着孩子哈，可能不太方便，所以他就要求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取消了订单，我再叫一车好了。然后呢，但是因为已经过了5分钟了，所以就必须给补偿5块钱的这个赔偿金。但是他们还是一直在沟通啊，因为司机也并没有按照约定到达指定地点，所以他觉得这个5块钱不应该他来掏。 嗯， 但是呢，司机因为不断催，于先生就想了，算了，那我就干脆付了钱吧， 就是5块钱嘛。 对，然后就给客服打了一电话。反映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于先生呢，在昨天的时候接到了客服的反馈啊，说这个5块钱的代金券已经返给他了，但是没过几天，这于先生就接到了司机的短信，记者呢也是看了一下这个短信啊，上面各种辱骂的话，还诅咒说什么撞死你啊，天天发短信骂你啊，让你好过不了，等等等等，反正挺难听的。然后不仅这样，还不断的给于先生拨打电话哈，直到于先生拉黑他的时候，都已经打了将近30多个电话了。然后我们的记者呢就致电给了这个司机，刚刚说明自己的身份，这司机就干脆把电话给挂了，随后就再也没人接了。那滴滴客服呢也说了，说他们将对情况进行一一核实，只要核实之后就会对当时的司机做出处理。 哎呀，咱们都做这生活在北京城哈，咱心眼稍微大点啊，别那么不举起。你说你肯定他是为了这5块钱，他非得膈应你， 是 恶心你啊，天天打电话骂人。 而且我估计啊，是可能滴滴还会对司机有一定的 惩罚 措施。对对对， 这心里边赌气，老觉得过不去是吧？ 嗯， 哎呀，这个就这么点事儿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吧？ 而且当时你说他为什么不掉头呢？也确实是 快车便宜，掉个头，你万一堵车呢？ 就怕堵在那儿了， 扎扎进去出不来怎么办？算谁的？油钱你给报吗？啊，就是反正总之想法比较多，有时候多沟通，别那么小心眼儿。 是 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都有什么样的证件？有什么样的证书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来晒晒证吧。 啊，好人马大姐说，我的身份证都丢了啊，我还登报声明了。 嗯， 哎呀，但是这恐怕也避免不了麻烦，还得最好啊，这个弄好了之后，反正就千万千万别丢了。 嗯， 这身份证要是能消磁了就好了，是吧？ 是，其实跟咱们刚才说的差不多 啊。 我一旦要补办新的，原来那个就作废。 嗯， 就地销毁。 就地就是一补变新的，那就粉粉碎，自己就裂成片。 粉粉碎 啊！迪迪还说我是女的啊。 哦，是个女孩。 女博士，关键是。 哦，女博士，对，女生嘛。 啊，女博士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啊，对，我也记得是这么一个全称来的。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嚯，我还真没仔细看过。 哎呀，反正现在证书哈，我们更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些技能啊，有什么样的证书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什么驾驶证啊，电焊本啊，什么什么什么特种。电车，你知道在驾驶证当中开电车的本跟咱那驾驶证本不一样。 现在还有专门开电车的本啊？ 大辫子嘛，电车司机。 哦哦，电车司机 啊，对吧？ 啊，那现在有没有？我知道有 C1 本 啊， 还有没有专门开电动汽车？因为现在不都号称要宣传大家买新能源汽车吗？ 啊， 他们有专门的驾驶本吗？ 不知道啊，应该跟咱们差不多吧？ 嗯， 反正 应该差不多。 反正你是 C 本吗？ 我是 C 本啊 ，C 一是吧？ 对，我 C 一本。 哎呀，反正要是您要是能把所有那个驾驶证那些字母都弄全了的， 我那也挺厉害的吧？ 对吧？一般都是这个驾校的考官、警察叔叔可能会有全的。 嗯，有可能， 有可能哈。 嗯， 反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就是说说您手里边有什么样的证书，都可以和我们 技能， 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钜惠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北向南的方向主路车多，可以绕行辅路行驶。另外早些时候东三环南段北向南以及东三环北段的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徐然，大家好。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手里边有什么样的证书哈、啊，您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3045也在说，昨天我还遇见了两个自称是部队的，开二车黑色的 SUV， 说有多余的军鞋卖。啊，一个开车，一个问人，圆脸微胖，怎么还有呢？还是同一伙儿？反正大家注意哈。 嗯，千万别上当了。 估计这样的路数不止他们两个人啊、 嗯， 可能还有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 好吧。 反正您得小心、 嗯。 接下来我们依然再说个车的事儿哈、 嗯。 刚才说的是这个 滴滴 滴滴啊、嗯，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起专车事件。 怎么回事呢？ 昨天下午1点左右啊，朝阳路和八里庄交叉路口有一辆、 嗯。 专车你懂吧，就是现如今很多的平台都提供这种所谓的专车服务、 嗯、滴滴专车 啊，不光是滴滴 啊，还有其他的 啊，还有其他牌子的、 嗯、 这个不说是哪家哈、 嗯、 有一辆专车轻微追尾了一辆宝马车， 嗯， 但是呢当这个宝马车主下车拍照取证的时候、 嗯、 哎，这专车司机想开车溜了 哟 啊，结果技术还手有点潮， 嗯， 在逃跑过程当中不慎又撞到了旁边三辆车， 嗯， 事发之后呢专车司机被认定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可不得负全责任 啊，同时还可能面临公司的处罚， 嗯， 据目击者黄女士是这样说的，说这个一点多呀、啊、这朝阳路和八里庄路口一辆别克呢追了一辆宝马， 嗯， 说两辆车其实就沾了点边儿 啊，没什么事儿、啊、 哎，黄女士说随后呢这个宝马车主啊下车拍照，并且呢让别克车停到路边等候处理呗， 嗯， 这时候别克车突然启动了，从左侧超过了宝马车之后，结果撞到一辆奥迪， 嗯， 同时呢他又向右打轮，再次撞到这个宝马， 然后 接着又撞上了一辆迈腾， 你看看、 哎、随后呢这别克 心虚啊，这就是 对啊，被众人拦下了， 嗯， 照片显示这别克车主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据说哈，他是一名专车司机 啊。 然后呢，这个奥迪那个车主梁女士还跟那儿郁闷呢， 啊， 说别克车追那宝马其实特别轻， 是就碰了点， 哎，顶多赔人家几百块钱。后来我还跟那宝马车主聊天呢，人家说急着办事儿都没想追究，谁知道他想跑啊？ 是你说， 哎呀， 想法哈。 这个事发之后，大家就说你怎么跑啊？这别克司机还跟那儿矫情啊， 说 我慌神了，我车挂着档呢，他自己就往前走了。 您这家伙这是什么车呀？您挂着档，车自己往前走是吗？ 完全往前走是可以理解，您怎么还能转向呢？ 是啊。 据梁女士说，她这奥迪车是新车，刚上牌，现在右侧两扇门全被严重剐蹭 了。有心疼死。 哎呀，交警到现场之后，肯定是认定了别克车负全责呀。 嗯。 之后这别克车供职这个专车公司的领导也来到现场， 嗯， 和众车主协商赔偿的事儿呗。 嗯， 另外专车公司的领导说，这回去就肯定会对这司机 严肃处理 。是是是，反正我觉得什么事儿啊，甭管是做什么行业啊，一旦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千万别慌，因为一旦你跑，这个事故的性质就变了， 就不一样了，你逃逸 是 吧？是，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路上有时候难免剐蹭啊，甭管什么这样的事儿，咱都心平气和， 对，咱们心态都好一点。 哎，该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嗯。听这个红花说哈，他说我老公有过去的锅炉证， 嗯， 小学毕业证， 嗯， 还有独生子女，刚才叫什么？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嗨， 还有一个 啊， 老年电脑毕业证。 哎呦，还有这个呢？ 后边这个是咱们最近看的这条信息的这新词儿哈， 嗯， 老年电脑毕业证。 张辉说我是中级证书啊，但是我的职业是越老越值钱。 他什么职业？ 中医。 他刚才说有这个会计资格证， 中医 职业会计师。 会计师不见得老值钱呢，年轻的那个普华永道那些 啊， 也挺值钱的， 越老越值钱。那应该是医生吧？ 对啊，中医肯定是越老越值钱， 是 吧？ 见的病多嘛， 是不是越老越值钱？ 也未必是正相关，我觉着 啊，是吧？ 我觉着啊， 模特越老越值 啊， 越老越不值钱， 也不一定是不值钱啊，但只能说模特应该是吃青春饭。 哎，对对对，有些行业是吃青春饭。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公交车上的事吧。 哎，好，我们再来聊聊哈，还是车上的事儿。 嗯， 乘客孙女士最近在上车的过程当中，因为和其他乘客拥挤相撞，导致肋骨骨折。 抢座来的吧？ 来听听哈，孙女士呢，结果就将这个公交公司给告到了房山法院，索赔1.3万。 啊、 嗯，公交公司认为啊，说这孙女士受伤是因为自己抢座导致的。 你看，跟我说的一样吧？ 来，这个原告孙女士就说，今年的1月26号，哦。开年的事儿 啊，对啊， 嗯，他乘坐这个公交车，当他从前门上车走到后门的时候，公交车司机突然将后门打开了，所以后门涌进来了很多乘客，将他挤倒了。 嗯， 然后他这个腹部撞到了车座上，一开始还没觉得情况有多严重，只觉得这个肚子这儿好像有点疼。下车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有点疼的难忍了。后来呢，他就找到了这个公交公司的值班人员，值班人就说了，说这样吧，你先去医院看一看 啊。 孙女士呢就赶紧去医院看一看，然后诊断当时的结果哈是软组织挫伤，医生就建议他回家休养一周。在这个休息期间，孙女士的腹痛疼痛加剧，后来又复诊，结果呢就查出来是两根肋骨骨折。你看这还真是挺严重的。 是， 孙女士据此呢就认为说，这公交集团啊，你至少有责任保证我的安全呀。由于公交车司机的操作不当造成了他受伤，所以公交公司应当赔偿他的所有损失。 嗯， 于是他就将这个公交公司啊告到了法院。 各种费吧，是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总共13,000。 嗯， 然后在庭审当中呢，这公交集团人家也说了，说你摔倒啊，实际上是因为你在上车的时候和其他人拥挤导致。 嗯， 我们公交公司呢能保证车辆的稳定和安全。 嗯， 在站台和上车过程当中，公交司机好像也没有相应的能力能对乘客进行强制性的规范跟要求。 就是说他开车过程当中他肯定能保证安全。 嗯， 对，车一动我行，你车站着停着进站呢，好像他 没办法强制要求你 怎么样。对对对，我让你慢点慢点，你要是不听也没辙。 是，所以呢公交公司据此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 哦， 而且这个公交公司的代理人还强调了哈，说他摔倒啊主要因为他没有遵守文明有序排队上车的基本道德，是和其他人拥挤上车抢座时造成的摔伤，而且呢是因为第三人的行为造成的他人损害。 嗯， 所以应该由那个就是也就是说 谁撞 了， 哎， 对，谁赔偿。但是呢这个孙女士也说了啊，说你突然打开后门操作不当，导致这个后门进来的乘客太多了，所以呢她就受伤了。后来这个法院综合了一下各种情况哈，然后呢结合了一下具体案情，就酌情确定这个公交公司对孙女士所承受的损失呢承担30%的赔偿责任。我相信应该是出于人道吧。 嗨，哎，也不是 摔折了两根肋骨。 对对，确实挺疼的哈。 嗯，判决这个公交公司赔偿孙女士各项费用共计2,000元。 我们都说那个每月的11号好像是文明排队日哈。 嗯， 我们都说这个上车的时候别挤别抢。 嗯， 现在大家的素质越来越好， 慢慢越来越， 对，而且现在公交也越来越发达，不像我小时候，你说等个3、4、5，哎呦，半个小时才来一趟，那可不是人多上去挤去吗？ 是吗？ 关键现在车多了，咱们大家还是这样，文明礼让比什么都重要， 嗯， 是吧？有时候因为一时抢个座发生一些危险， 伤着自己，确实， 对啊，不值当的，您说呢？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有些女网友他们干的事儿啊。 好， 12月4号下午3:30，朝阳警方接到了曹女士报警。 嗯， 说昨天晚上有人在我们家里边实施了抢劫。 啊，上门了吗？ 这听着都怪啊，在家里边能遭抢劫，问问情况吧。这时候才知道曹女士啊平时好上个网 聊 个 天 儿。哎，你上网聊天吗？ 我聊了，但是都跟熟人聊 啊。对，你都是找认识的人。 是 曹女士的属于那种，哎呀， 她什么，她是找不认识的人。 对对对， QQ 上突然认识一个自称叫小亮的男子，反正先聊呗，聊完了之后感觉， 嗯， 嘿，感觉挺投机的，于是相约见面。 嗯，呵 啊，这个 这还在哪儿见？在家里见呀。 关键就是人家很多网友见面啊都找个饭馆找个咖啡厅，是吧？ 哦， 这怎么能直接就约家里边来？ 看有经验的 12月还想不想愉快的 一起继续聊。 哎，这个12月3号晚上9:30，您瞧这点儿也不得正啊，这男子如约啊来到了曹女士的住处。 嗯， 聊了一会儿之后，这男突然之间就变脸。 呵，怎么了？ 从随身携带的包里边掏出绳子把曹女士给捆了。 嗯， 而且恐吓索要家里边的现金以及贵重物品。这曹女士惊恐当中也是被迫说出了， 赶紧说吧， 啊，手机的锁屏码。 哦， 你说手机现在是值钱的，手机比钱包还值钱。 是， 啊，这男的直接用他的手机在支付宝当中转走了26,000多块钱， 够有钱的。 是，而且支付宝里边怎么能有那么多钱呢？ 是啊， 又将一条价值15,000多块钱的项链卷了。 嗯， 还有一6S 的手机。 嗯， 还有几百块钱现金。当天晚上， 不老少呢。 对啊，曹女士因为害怕就没报警。12月4号，在朋友的鼓励之下，曹女士这才报了警。经过调取居民楼的这个监控录像啊，民警就提取了犯罪嫌疑人非常清晰的影像。 嗯，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之后，民警终于在12月5号，这是3号晚上的事啊。 嗯，5号就给抓了， 嗯，这犯罪嫌疑人姓陈。随后呢，在他的办公室就起获了曹女士的项链以及被抢的现金。 还有办公室？ 哎，据说他是工作稳定，收入不菲，有钱，不差钱儿。但是呢 ， 感觉不是比较。思想上比较空虚， 呵， 啊，精神上比较落寞，反正没什么事儿干，这不是才网上跟人家闲搭个聊天呢吗？一般情况下，公布我的位置的，爱跟人聊天的，都是属于精神上比较空虚的。 哦， 他在网上认识曹女士之后，认为啊，我得刺激一下啊，我要不然这样，我抢他一试试， 就想找找刺激。 哎，于是准备好绳子，预谋实施了抢劫。 嗯， 抢劫之后，把他那手机啊，就那6S，啊，花了，卖了4,000多块钱。 嗯， 其他的这些东西都锁在自己办公室抽屉里。目前呢，朝阳警方已经对他依法刑事拘留了。 你说这图什么呀？ 啊，就 是理解不了。 闲的 而且闲的还犯法， 这还真是闲的， 是吧？ 嗯， 这曹女士是不是也应该汲取教训？ 对对对，确实是、啊， 是吧？ 说这个太不安全了，太不安全了，太不安全了。重要的事说三遍， 在这儿提醒您，别什么事儿、什么人都往 家里 边招。哎、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证书，您有什么样的证书啊？当然，对于我们刚才说那越老越值钱哈、啊，这我们是瞎猜，人家做什么工作的、 嗯嗯？我们也是根据经验来看。 哎，这个 也不是绝对的。 然后老周就说，不是越老越值钱的啊，有个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应届生啊，去医院实习，往那儿一坐呀，比带他那个导师还像老中医呢，啊，就是长得稍微的着急了一些啊。然后蓝宝平也说，我们家附近337路公交车早上起来还行，晚上半个多小时才来一趟， 晚高峰， 晚上有的时候堵车或者是发车间隔呢，因为客流量的问题可能稍微的不太密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了证书啊，其实有的时候艺多不压身，你听过吗？ 听过呀， 啊，就是什么都会点，就是今后可能会更发展。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证书呢只是一个证明，更多的是希望这些技能、这些兴趣爱好能够丰富您的生活，是吧？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的时光当中体会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徐冉。 哎，欢迎徐冉常来，虽然个儿高哈，他进来之后我们都得抬着头看他、 啊、是吗？ 是吧？ 其实你不矮吧，李凯你多高啊？ 不告诉你。 下期聊啊。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15，明儿见。 您说的小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车风， 买车上车风，真正透明底价的购车商城，记住是车子的车，大风的风。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中信银行冬季大礼，达标客户免费获赠鸟巢冰雪季门票或中国照相馆全家福照相权益，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全家行报名吧。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